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一集，谢家的结局。沈妙垂下头，做出一副羞赧的模样。谢景行死在22岁那年，先皇是要惩治谢家的。明启的皇室越到后来越是昏聩无能，整日不是想着励精图治如何发展国力，而是想着自保，簪缨世家都是威胁。诚如傅修仪所说，沈家老实做人尚且是目标，谢家这样不听指挥的，自然更是先皇的眼中钉了。适逢匈奴进犯，谢鼎带兵出征，在战场上放肆了一辈子的谢将军最后全军覆没。谢景行在京中年关等着父亲归来，最后却等来了一具棺材。谢鼎的死并不是结束，入葬时定京百姓自行地为谢鼎送行，举国上下痛哭哀痛，这对于皇室来说是大忌。于是没过多久就任命年轻的谢景行代父出征。谢景行不是第一次上战场，如同谢家人一样，在战场上发挥的天赋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。可是明知道谢鼎死得蹊跷，皇家的这封圣旨几乎是把谢景行推向了绝路。谢景行还是接了圣旨，也去了战场，然后兵败。当时暴露于敌军目标之下，得万箭穿心的结局。不仅如此，不知为何尸体被夺走，匈奴扒皮风干晾在城楼，以儆效尤。惨烈结局再次上演，明启举国哀痛，父子齐丧战场，百姓们只看到匈奴的凶残和将军的英勇，却看不到这阴谋之下的暗流汹涌。那时候先皇已经行将就木，傅修仪接管朝廷事宜，为谢家的遭遇感到遗憾，追封谢家父子。得了封号的谢家父子已然作古，倒是朝廷的抚慰平白便宜了那位妾室和两个庶出的儿子。沈妙还记得得知谢景行死的时候沈姓沉痛的模样。原以为当初沈谢两家势同水火，谢家倒霉，自己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该难过的，现在想想，恐怕那个时候沈信就有了兔死狐悲之感。平衡已经被打破，谢家一倒，接踵而来的就是沈家。可笑，他那时候还一门心思地把沈家搅到夺嫡的这趟浑水中来。沈妙对谢家没什么感觉，当初却很是为这少年郎的际遇唏嘘了一番。这样精彩绝伦的二郎，本应该在名气江山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谁知道会以这样的方式退场。而且明知道那封圣旨就是死亡的召唤，却仍旧去了。也许是为了保全谢家的尊严，证明谢家最后都不曾磨灭的家族傲骨，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都能够看出谢景行顽劣外表下的非常人心性。他也是个非常正直勇敢的人吧。沈妙这样想，只见蔡玲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手中捧着一个小布包递给谢景行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 小侯爷，这是您吩咐我去找的医书孤本。 一个小霸王对人这样毕恭毕敬，直叫人惊掉大牙了。可转念一想，可不是吗，比起蔡玲，谢景行可是这定京城中的一大霸王，谢家更是霸王中的霸王。这么一想，觉得蔡玲对谢景行的态度又可以理解了。冯安宁悄悄地跟沈妙咬耳朵： 哎，沈妙，你觉得谢小侯爷比起定王殿下如何？ 沈妙噎了一下，冯安宁突然跟他这么要好，他还有些不习惯。他认真地说道：谢小侯爷更胜一筹。 岂是一丑啊？在他看来，傅修仪这样黑心肝的小人，怎么能和谢景行这样的少年相提并论？当初婉瑜和傅明在读明启正史的时候，读到谢家那一段，也曾偷偷地与他说，觉得谢景行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，死得着实可惜。连自家儿女都称好的少年，必然是好的。冯安宁有些惊讶，半晌才说道， 看来你果然是真伤心了。 沈妙懒得和他解释，便见马上的谢景行一把接过包袱，随手绑在马鞍上，看了一眼蔡林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潇洒的扬鞭转身就走。马儿激起滚滚烟尘，依然掩盖不了马上少年的风姿，仿佛天上的旭日天生就是耀眼的光芒。蔡林有些失落，周围的少女们难掩失望，大约是想着谢景行能多待一些时间。很奇怪的，谢景行是唯一一个在少女中名声在外，少年们却也不因此嫉妒的贵族子弟，可能是他与旁人迥异的行事风格着实令人羡慕吧。沈妙眼下眸中的深思，谢家倾覆，沈家也会随之迎来滔天灾祸，两家既然是唇亡齿寒的关系，可否缓和一下呢？若是天家那位想要动手，或许也要掂量掂量有没有这个能力。救下谢家，救下谢景行，只要这样，便是给沈家增添了一份筹码。沈家老实厚道，谢家飞扬跋扈，皇室最先对付的是谢家，他或许可以和谢家做一笔交易了。谢景行一路骑行，终于在某处酒馆面前勒马。他翻身下马，径自走进酒馆最里面。厢房中，白衣公子容貌清秀，瞧见他，微笑地说道：“ 三弟， 拿去。” 谢景行将手中的包袱扔了过去：“ 以后这种事，别找我。” 若不是高阳托他找什么劳什子的医术孤本，他才不会去找蔡玲呢，更不会像个傻子一样在广文堂供人为官。想到那朵绢花，更是觉得有些厌恶的拍了拍衣裳。高阳知道自己这个师弟历来有洁癖，微微一笑，打趣道：“ 你这性子就应当多走动，那些学生年纪也有和你相仿的，你该学学他们那股生气活力。” 他顿了顿，面上浮起一抹促狭的笑容：“ 或许也有可爱的姑娘，你年纪正好，整日孤家寡人是怎么回事？” 谢景行已经习惯了自家师兄外表正经，内心无聊的性子，微微不耐地撇过头，脑中却想到方才看见的一双眼睛，如幼兽一般清澈的眼睛，含着的却是深深的悲悯和无奈，那种神色都不禁让他一怔。后来那双眼睛的主人低下头去，似是羞怯了。但谢景行是什么人呢？他少年时便跟随父亲走南闯北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。那丫头大约是想装作恋慕的，可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那双眼睛沉沉的如一潭死水，一丝波澜也没有，实在是很有意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